像翅膀，你敢不敢高飞？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，我们还是世事人类。 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？ 一定要幸福，你吃过太多苦，在此刻终于可以满足。 还是想哭，就让自己大声